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喎！ 留意咩嚟噶？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暗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定什么自残什么自行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则的人规则不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沙文。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将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OK， 今日星期自己人又嚟了啦。OK， 唔知道大家今个礼拜过成点啦？今个礼拜我就好忙啦，不断喺度睇 show 啦。 我都系、哦， 系嘛？个个都睇 show 系嘛 ？OK， 我睇咩 show 咧？因为就我谂而家都系洗晒版咁样啦。咁就系因为咧，前两日咧，就啱啱呢一个咧达明一派嘅 replay 演唱会咧，就系杀科啦。 嗯。 OK， 咁我就即係以往嘅慣例都係咁啦，大明開 show 呢我都差唔多睇咗咁多晚咁滯啦，但我今次係睇咗三場啦、頭場啦、第二場啦同埋呢尾場嘅 ,OK? 我就睇咗星期日嗰場啦。 OK， 嗱咁啊，因為我睇咗咁多場咧，其實咧即係每一晚咧都會有啲唔同嘅驚喜啦，爆一啲唔同嘅嘢啦。因為突然間咧，即係除咗阿明哥今年嘅狀態非常之好之外咧，令我最大驚喜就係識咗咁多年嘅阿劉爾達咧，直情好似係回光返照咁啊，精靈到啊，精靈到啊，直情啊每晚睇佢哋好似棟篤笑咁樣啊。佢嗰啲咧搭爹啊，因為你知佢嘅搭爹永遠都係遲幾秒噶嘛。咁但係遲咗幾秒嗰啲搭爹咧又好精警嘅喎，好正嘅喎。 系啊，因为佢以前系经常都系问非所答嘅， 系啦。 今次嘅答案咧就即系佢精警啦，同埋系即系答到个问题啊。 系啊，即系同埋有啲金句添噶，即系嗱，以前咧就系无厘头啦，答非所问啦，吓唔知去咗边咁啦个元神。咁但系而家咧就我有少少觉得，因为我哋之前喺疫情咧未成日要 Zoom meeting 嘅，咁但系 Zoom meeting 咧就硬系有叮叮 delay 噶嘛，即系所以咧你同阿刘宇达讲嘢咧，今时今日咧就好似做紧 Zoom meeting 咁样。佢会答你嘅，但你要等过咧，大概一至到两秒嘅 delay 啦。 其实六七年前咧，我有见过阿达哥嘅，因为嗰阵时我仲喺加拿大做紧嘢啦。佢咁啱有一次都嚟咗加拿大，咁就嚟咗我个工作嗰个电视台嗰度接受访问嘅。阿达嗰阵时佢都算精咧，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就咁啱，即系我哋温哥华 Canucks 队啦，就即系争紧呢个 Stanley Cup。咁佢应该咧就对冰球咧應該係一竅不通嘅，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同幾個同事咧就逼佢一齊拎住咗呢一個家人隊嘅jersey 啊嗰啲物品啊一齊影嗰張相啊，咁但係見佢即係叫佢哋講啲即係同佢家人隊講翻啲打氣説話，咁佢都講得有文有路，即係佢真係一個大師嚟嘅。你冇睇佢好似即係講嘢 delay 幾秒咁樣，但係其實佢當中嗰幾秒應該係滲出咗好多智慧出嚟，即係諗咗好多精警嘅嘢，佢點樣答你嘅？ 呢、這個就即係中意反映你唔係好認識佢啦。我由入行已經認識佢三十幾年啦。OK， 其實佢冇嘢係度過嘅，所有都係臨時爆肚嘅啫。 係勁喎， 但係有咁啱得咁巧咧，就係俾佢撞棍係撞正嘅啫。OK， 嗱、啊，但我想提翻咧，就因為其實就係、是、因為咁多場啦，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今次就玩翻佢哋兩張好經典嘅唱片啦，咁就係六四前後嘅兩張專輯啦，就係呢一個神經啦，同埋呢個意難平啦，所以啲曲目咧就即係差唔多係一模一樣嘅，除咗 encore 之外啊，咁但係零舍舍咧，即係因為每一晚咧佢都會阿明哥都會唱呢一個忘記他是他啦，咁而每一晚咧佢都會即係講翻差唔多類似嘅一啲內容嚟到去介紹呢一首歌，我都講得非常之好，如果大家冇睇嘅話都 share 一下啦嚇，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忘記他是他。两个他字就可以 interchange 噶啦，一个系男人嘅他，一个系女性嘅他啦。OK， 咁回想喺嗰个年代咧，其实已经系好鬼前卫噶啦嘛。 即係因為你諗下嗰陣時，即係未有人去講談論任何有關跨性別噶嘛，係咪先 ？OK， 咁所以阿明哥講翻咧，就係點解嗰陣時會捉住周耀輝去寫呢一首歌咧？因為之前咧佢就即係都未 come out， 咁但係寫咗禁色啦，但係結果即係禁色個反應就非常之大啦，就 hit 起上嚟啦。於是乎阿明哥話：，誒、個心就紅一紅啦，不如再下一城嚟再嚟料啦咁樣。咁於是乎就寫咗呢一首歌，但係佢又承認話咧，喺嗰個年代，就算佢作為一個未出櫃嘅同志男同志啦，其实佢都唔认识咩叫做跨性别啦，亦都唔认识咩叫做咩性别认同啊、性别气质啊，系近呢几年先讲噶嘛。所以我觉得佢提到一个 point 系好好嘅，就系话就算作为男同志吓，都唔一定会认识即系性别上面原来可以咁多元，有咁多嘅可能性嘅。直至到今时今日系多咗讨论关于跨性别族群咧，我哋先知道咩为之性别认同，咩叫做性别气质。咁原来系每个人都可以企喺一个唔同嘅位，系一个好大嘅 spectrum， 系一个好大嘅光谱嚟嘅。咁所以一首咁前卫嘅作品咧，喺嗰阵时写下啦，但系估唔到系摆喺今时今日情景里面重温嘅时候咧，系。其实值得大家成日唔好当佢老歌嚟好听咯。咁同埋阿明哥提咗一样嘢，佢话嗰阵时咧，其实佢哋嗰个歌词咧，即系唱片封套里面嘅歌词咧，印歌词嘅时候咧，嗰、那个忘记他是他啦，嗰、那个他咧，其实佢系留咗白嘅，即系佢冇写到明个他字落去嘅、即系其实任你填嘅。咁佢回想翻嗰阵时喺嗰个歌词部分嘅处理咧，佢话其实系嗰个留白咧，反而系神来之笔嚟嘅。因为正如今时今日就系话，原来性别系可以咁多元，系可以透过自我认同嘅话咧，其实系咯，那个空位就系让不同嘅人拥有更大嘅自由度去填上自己，你觉得自己系咩就做翻自己嘅咁。咁我好想即系将呢一个故事分享俾大家听一下咁。 吓，我自己睇完咧个感受好大咧，就系其实即系佢哋出呢张两张碟嘅时候，其实我都十几岁啦，嗰阵时听都即系冇乜感觉嘅，都听过嘅啲歌，但系嗰日咧，佢每一首歌之前咧都会用即系分零钟啊几甚至几分钟去解释呢首歌系边个作啊或者啲来由啊，咁突然间咧系明白咗好多，同埋我想讲咧，我前面有个男人咧，佢就成晚喺度笃电话，我好想闹佢嘅，跟住但系点知我睇下咧，原来佢成晚就系、是。 揾歌词， 阿明哥嗰啲歌词，系啦，即系佢因为佢讲，因为你知达明一派嘅歌词其实好有意思咧，好丰富噶嘛，即系唔系净系单单好似好片面讲紧一件事，但可能里边嘅底蕴系好多嘢嘅。咁嗰个男人就不停喺度睇歌词咁样，咁最后我都唉算啦，你咁热心，我就唔闹你啦。 系啦，但我琴晚睇咧，前晚咧，我睇呢个尾场嘅时候咧，我睇到一个咧，哇，即系好。contrast 嘅景象啊，因为咧佢好早就已经唱呢、這、一个嗰只咩天花乱坠噶嘛，系咪先？全场已经第一首跳晒舞咁癫咗咁样噶啦。咁但系我坐喺我前面嗰个咧，有个女士咧，因为其实好早已经唱呢个天花乱坠啦，但系佢系直情黑着咗啦，戴晒口罩，戴晒眼罩啦，咁然后咧嗰只黑到咧系完全好似一条咸鱼咁样啊，即系佢挨后面咧，然后个头咧仲要系哇。揈咗喺后面嗰只咧，争啲系掂到我大髀嗰只。我谂下，哇！你使唔使咁瞓得咁黑？全场已经系掌声雷动，同埋跳晒噶咯，都仲可以瞓到只猪咁样。OK， 我见到呢个景象啦。但系与此同时，我见到咧喺即系远处咧有一个咧西装友，中年发福嘅西装友跳到啊！佢跳到成啊，高高 boy 咁啊！ 完全好似对咗去咗啲 去咗泰国嘅嗰啲高高 boy 吧咁样啊，但佢衣着系一个中年发福嘅西装友、啊 我好建议啊达明一派啊明哥咧，下次即系开演唱会咧，真系开一个即系。地方是可以企位可以跳舞的。我相信那个位应该是最快满 的。是不是但是喂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底下其实基本上即是开头就已经连 75% 的即是位呢都不给是后期先加推的嘛。咁同埋即是其实啱完场呢开始那个即是确诊的数字又多了啦。咁所以其实今次开得成已经是好好彩同埋要付出好大勇气先搞得成的。咁所以再一次恭喜刘以达同埋黄耀明在今时今日这个咁艰难的时势里面。Yeah.让我哋都可以一起聚埋一起，正如阿明哥话斋咧，喺越艰难嘅日子，越隔离嘅日子咧，我哋更加要 bond together, band together, 同埋 party together。记住啊，各位 Hong Kongers。 冇錯啊！啊，頭先講起啦，即係啊，但係一排有首歌叫《忘記他是他》，就講起呢、這、一個即係嗰個他，其實就即係應該要留白啦。咁就係其實人咧應該係要做翻自己，即係嗰個即係忠於自己嘅講樣嘢。咁上個禮拜我哋請嗰位嘉賓咧就係一位非二元性別嘅嘉賓啦。咁佢就男兒身，但係佢又中意著。做一啲女性啲嘅打扮啦，咁 魏良 其實都好係啊，魏良啊，即係其實都真係好佩服佢，因為即係又要面對好多唔同嘅眼光啦，但係即係都忠於自己做翻啲即係佢自己想做嘅嘢。咁講起呢一個非二元性別咧，其實我都係我比較背啊，我係近年先識呢個 term， 同埋都比較叫做了解啲啊，原來即係其實都 所以你唔係魏良，你係亮咯。 系啊，我系亮啊，我个英文名都有个亮字。 我想问你咧，你有冇都好佩服我啊？咁 我不嬲都崇拜你嘅 Coco， 我第一次见到你已经好好惊艳噶啦，我真系惊艳啊！ 系咯， 嗱咁啊，讲起呢一个非二元性别啦，咁啊都系我近年先知啊。其实呢个世界真系冇话净系男女，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其实即系有一啲人系喺呢两者之间不断游走嘅，咁 non-binary。咁啊，讲起 non-binary 呢一样嘢咧，最近有Netflix 啊出最近宣布咗啦，会翻拍呢一个一套好出名嘅日本动漫《Cowboy Bebop》。中文譯名好似叫做星際牛仔啊，咁啊當其時咧，哇，即係出嘅時候，即係非常之受歡迎啦。我以前喺加拿大嘅時候咧，曾經即係喺一間即係動漫店嗰度做過啦，幾乎每日都有客人想問，即係即係關於呢一套 Cowboy Bebop， 即係嗰啲碟幾時出啊，即係好關注度極高嘅。咁呢個咁受歡迎嘅日本動漫咧，最近咧就終於都會翻拍成真人版啦。咁就係由 Netflix 去翻拍嘅。咁最重要嘅一樣嘢係咧。出現咗一位就係 non-binary 非二元性別嘅人物，而佢哋今次呢亦都係揾咗一位本身真係非二元性別嘅一位演員，咁佢個名咧就叫做 Mason Alexander Park。咁佢飾演嘅一位角色，如果有睇呢套動漫咧，都會知啦。佢就會飾演翻 Grant 嘅呢一個人物嘅。咁呢一位 Grant 咧，呢位角色咧，其實佢喺未來嘅世界咧，佢係一位即係俾一啲組織所害，飲咗一啲藥而變成佢會生出一個胸部嘅。雌雄同體嘅人嚟嘅，咁當其時佢角色嘅交代咧，只不過係一個 有胸肌啊，係有胸部啊，定係胸肌啊？咁如果以後可以飲到呢杯水，咁我哋就唔需要去做 gym 做得咁辛苦 啊，都幾好啊！但係唔係，我睇下你想唔想生對即比較大啲嘅乳房出嚟啦，係真係女人嗰種乳房啊嚇。咁佢就飲咗呢一個藥之後，就變咗一個雌雄同體嘅人啦。咁但係好有型嘅喎，佢係喺一個 jazz club 嗰度吹 saxophone 嘅。咁同埋佢之前係一個即係退役嘅軍人嚟嘅。咁所以呢一個角色都真係幾特別。咁當其時啊設計呢個角色嘅人咧，佢話其實咧。佢最初咧，佢話咁多個即係日本，雖然呢一個即係唔係一個主要嘅角色啦，係一個即係 side cast 咁樣啦。咁但係佢話咁多個角色入面咧，其實呢個角色係最難設計，因為佢最初咧，即係呢個日本籍嘅角色設計師啦，佢係想像呢個人咧本身應該係 Brad Pitt 咁樣嘅原型。咁你諗下 Brad Pitt 嘅樣，但係 有乳房， 一個女人嘅乳房係咪即係？好难去演绎啊！咁所以佢话最后咧都唔即系都 ditch 咗呢一个即系 Brad Pitt 嘅呢一个 唔系难演绎嘅，我谂你都难说服阿 Brad Pitt 去演绎咯。 我都好难讲嘅，你谂下，如果真系演绎到嘅话，其实都应该都几震撼噶。 系啦， 咁佢就话， 即系嗰个 selling point 就系话系 Brad Pitt 嘅样，但系 Angelina Jolie 嘅乳房。 系冇错啦， 哇！你谂下。卖硬啊！呢套戏， 我谂而家调翻转，而家嘅科技可能好容易做到，因为佢只系需要两位演员，可能都唔使，可能同一个即系 Angelina Jolie 差唔多身材嘅人，用佢嘅身材咁啊，结合翻 Brad Pitt 嗰个样，即系 AI 嘛，而家有 AI 技术啦嘛，其实就可以拍到啦。咁就访问翻今次呢一位就系 Mason Alexander Park 啦，即系佢本身都系一个非二元非二元性別嘅演員啦，咁佢接到呢個角色，咁佢都話啊，即係都好開心啊，因為即係。 其实首先即系喺众多嘅影视作品啦，即系我哋有好多即系譬如 transgender 有啦，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更加唔使讲啦。但系非二元性别呢一个角色咧，其实都比较少见啦。咁所以即系其实今次仲要系今次系翻拍一套咁出名嘅日本动漫变成真人版啦。即系其实到时应该关注度都好高。咁其实即系应该对我哋社会大众啊，对非二元性别嘅人咧，应该都认识会多好多。 OK， 嗱，你又介绍咗一个即系 Netflix 啦，即将会开拍啦。即关于呢个非元性别啦 ，non-binary 啦，我就介绍啦。即系最近咧，其实我谂香港咧就开始大家都喺度煲紧噶啦。嗱，前嗰排咧，全香港咧都喺度煲紧咧，就系呢一个 The Queen's Gambit 啦。咁啊，呢件真系非常之好睇嘅，同埋个剧本咧，即系一啲都唔老土嘅。OK， 咁但系咧，其实我谂呢两个开两个礼拜开始咧，大家开始煲紧嘅咧，就系已经去到第四个 season 嘅 The Crown 啦。OK， 吓咁而今次点解会大家觉得哇、一定唔可以错过啦？因为终于咧数到去80年代啦，近榜啲啦，同埋数到。我哋好怀缅嘅咧就系戴妃啦 ，OK， 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喺同志界咧，大家都系好拥戴啦，即系戴妃噶嘛，系咪？咁啊，戴妃亦都系我谂喺呢个皇室里面咧，系唯一一个啊，即系 princess 咧，系咁喺嗰个年代嚟讲系咁 modern， 系 又 gay friendly 啦。你谂下，你记唔记得当年咧，佢曾经真系喺艾滋病好猖獗嘅时候咧，佢主动去抱住一个患咗艾滋病嘅小朋友嗰张相啊？你谂下嗰张相几咁震撼啊！系咪好记得 ？OK， 同埋我好记得佢 best friend 系 Elton John 系啦，同埋即系嗱，今次咧就会讲翻好多佢哋80年代喺宫廷里面我哋少人知嘅故事啦。但我好想知道佢会唔会拍其中一幕，因为咧传闻之中咧，即系除咗佢同 Elton John 好 friend 底之外咧，就系同 Queen 里面嘅已故成员咧，就是、Freddie Mercury 咧都好 friend 噶嘛。系咪？咁啊 ，Freddie Mercury 都系 gay man 一名啦。咁我记得咧，又当年有一个日事咧，就好似 Freddie Mercury 咧系带咧阿戴妃去 gay bar 噶。系啊，带佢 gay bar 玩噶，同埋蒲噶。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戴妃去亲边一度，哇，都一定好多狗仔都跟到实噶啦，系咪先？咁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咧，即系江湖传言咧，就系当其时去完蒲之后，咁到底 Freddie Mercury 用啲咩方法咧，即系鼠佢走咧，即系避开啲狗仔队咧？你知道方法是什么？ 扮男人 不是，是帮我戴飞 drag 的。我想想我戴飞都要 drag 的，你想想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那是什么的 drag 造型咯。我真的很希望在今次的 Crown 里面 Season 4 会出现这一节。 扮公主 drag 戴飞咯， 是啊， drag 翻戴飞。 自己 drag 自己。 仲要 drag 得鬼个马六嗰只咧，咁就不容有诈，即系大家都唔会觉得诶呢个系戴飞啊咁样咧。咁但系当然咧，如果大家有睇到咧，即系头几集嘅话咧，我都想同大家提议因为里面出现咗个新嘅演员嘅，因为去到80年代嘅时候咧，讲个背景就系讲喺英国喺呢一个戴卓尔夫人啦，统领之下嘅英国啦，吓即系铁娘子啦。咁其中有一个有一集咧，其实原来讲铁娘子咧，戴卓尔咧有个仔仔嘅，咁啊好中意玩赛车嘅，玩到咧直当失路啦，然后跟住要用直升机去搵翻佢嗰只啦。咁原来嗰个演员咧都系机嘅，原来。 哦， 系真机啊，真机啊，吓， 真机 系真机，喺现实生活里面咧，佢系真乱嘅， 真系乱， 系啦，咁所以大家即系不妨留意一下呢位新晋嘅演员，正叫 Freddie Fox 啊，个名都好乱吓 ，Freddie Fox。OK， 咁啊，介绍大家咧就系好几个剧集啦，咁希望大家留意啦，咁啊，预告一下今晚我哋嘅专题系咩话 ？Pride in Fashion。 时装女的骄傲啊，咁到底系讲啲乜东东咧？听只歌仔翻嚟，10:30新闻报道之后，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黐住自己人。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to break free from your lies. You're so self-satisfied. I don't need you. I've got to break free.Falling in love 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机组人员同其他豁免人士的检测同隔离安排。今日起，获得豁免强制检疫的机组人员同其他豁免人士，如经机场抵港，必须遵守若干条件。所有在过去14日曾经到访极高风险地区的非本地机组人员，出发来港前48小时之内，需持有当地政府认可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抵港之后要进行病毒检测，在指定地点或者采集中心等候检测结果。航空公司必须为机组人员在港提供点对点的交通安排，禁止机组人员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往机场和住宿地方。至于过去14日曾经到访极高风险地区的其他豁免人士，除了总领事或者同等或较高职级的驻港代表和政府人员之外，其余机构人员必须在所属机构安排的地点自我隔离14日。食物及卫生局证实，在机场进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中，有25宗个案由不同机构以不同检测技术对不同采集方式采集的样本得出不同程度的结果差异。其中6宗个案属卫生署在机场采集中心深喉唾液样本验出阴性，而在由测试机构对另行采集的嗅口样本进行2项检测，分别验出阳性、阴性或者未能确定结果。当中4个深喉唾液样本在卫生署复检的时候亦都呈阳性。当局说所有相关旅客经复检被界定为确诊者，都已经按既定程序送院隔离。又指各种检测技术和采样方法都有优势和局限，采用不同的技术或者采样方式得出不同结果亦都非罕见，政府会继续分析和检视。深井浪翠苑一个单位，一家三口被发现倒闭主人房，死者包括51岁女户主、她的16岁的仔和21岁的女。警方在现场检获遗书，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警方说死者无可疑外伤，相信至少死去5至6日。房内有一盆烧过的炭、几樽酒，相信死者死前有饮酒。法医初步相信死者吸入过量一氧化碳。警方又说54岁男户主和妻子有感情纠纷，2个月之前搬离单位，回家之后发现单位反锁，于是报警。据了解，女户主有情绪病，两名仔女由9月开始没上学，男户主上星期三要求搬回同住，和女死者出现纠纷。女死者上星期六和女儿到附近超市之后没有再回复任何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世人两兄妹闹个交啫，唔使揾个另一个哥哥系嘛？ 你都唔锡我嘅，我唔要你呢个咁样嘅阿哥啊！ 吓？ 究竟今次不得了会点样帮助毕家两兄妹和好如初呢？咁你就要听实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十日就系啦。 如果你睇开模拟电视， 今年十二月一号开始就睇唔到噶啦。 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 即刻行动，加翻个机顶盒 或者买过部电视啦。 唔识点做就问下啲后生咯。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 要喺出年七月十五号之前申请， 查询电话系2922-9230。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在11月13日，英国反暴力机构 Gallup 发布了2020年针对跨性别者犯罪报告。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内，英国有至少一半的跨性别者曾经遭受到骚扰、肢体冲突或者言语攻击，令到他们不敢出街和使用公共厕所。有七成的跨性别者表示曾经自残，甚至想过自杀。根据今年10月英国内政部的资料显示，过去五年之中，警方接到针对跨性别者犯罪的案件数量增加了 354%。 对此 Gallup 呼吁政府重视这个资料，尽快采取措施以减少针对跨性别者的犯罪行为。日本有团体在11月11日举办了面向日本公司企业的 LGBT 骄傲指标大奖的网上颁奖典礼，共有183间公司企业获得今年包容 LGBT 方面的满分评分，荣获金奖。获奖者多数都是知名的大公司，出自各行各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IT、制造业、酒店、商业、地产、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的企业。另外亦都有多间大学和其他方面的机构，例如是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亦都获得金奖。获金奖的公司、企业或者机构都有禁止性倾向歧视和禁止性别身份歧视的政策，他们积极打造包容和尊重 LGBT 的职场环境，并且在公司人士等的方面尊重和平等对待 LGBT， 例如承认雇员的同性伴侣和相关福利，承认各地地方政府颁发的同性伴侣证书。有公司发表声明对获奖表示高兴，并且表示将会继续在公司内部促进多元包容和平等的观念，重点工作之一是继续对所有员工进行培训，令到员工了解关于 LGBT 的基本知识，正确认识和尊重 LGBT， 令到所有雇员都能够安全和愉快地工作。这一次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咁话说呢，即係早几个星期前啦，咁呢个一年一度嘅 Pink Dot Hong Kong 啦，咁进行呢个 live stream 啦，咁跟住之后个礼拜呢，连带到香港同自由行呢 ,2020 由于系得唔到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啦，於是乎呢都系要 go live stream 嘅，咁知大家有冇睇啦。OK， 咁但係呢就其实喺我哋筹备緊呢一个 Pink Dot Hong Kong 今年嘅时候呢，突然间呢位朋友就 call 我，佢话欸，你可唔可以呢嚟我哋个组织嗰度呢，即係帮我哋宣传一下，我哋有个视像会议啦，可能会有几百人参与啦，我哋想说服呢不同部门啦，甚至系不同公司嘅员工咧，都可以参与同埋即系收睇啦。今次呢一个 live stream 嘅 Pink Dot Hong Kong 嘅咁样，不请自来喎。咁呢个宣传梗系好啦，咁就手系咪？我梗系第一时间应承啦。OK， 咁但系即系倾下倾下先知道咧，其实咧邀请我嗰个咧，原来上过嚟自己人节目噶噃。 系啊，其实佢都系我个朋友嚟噶噃。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嗱，啱啱上个礼拜咧，我有提及过，啱啱系加入咗自己人一周年嘅。我记得我加入一周年嘅第一集咧，就系揾咗呢一位朋友仔上嚟。咁因为咧， 啊，佢呢、這个我哋当其时咧讲呢个 topic 都几有趣嘅，就系讲呢一个香港嘅红孔界嘅一啲现象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又再请翻佢上嚟，但系今次讲嘅嘢就唔同啦。 系啦，咁佢就系 Billy，Billy 你好。 Hello， 你好。 我记得上一次咧， 其 实用名 正， 用真名系咪？上次用你个名。OK， 上次阿 Billy 咧就真系同一啲另外一位嘉宾咧，就真系即系个外形上面咧超级系入型入格嘅红人啦。OK， 咁但系我哋嗰时已经讲就话，啊 Billy 其实横睇掂睇都唔系好红啫， 都冇咩啫。佢唔系以一个熊仔嘅身份，佢系中意熊嘅人嘅身份，咁但系佢又唔系猴，都唔知点界定佢啊。总之就系熊界嘅好朋友啦。 系啦 ，Chaser， 我哋称之为吓、Bear Chaser 系嘛，冇变咗口味，都系系嘛。OK， 嗱，今日我哋就唔讲呢一个即系 Bear Culture 啦，就讲翻咧，即系其实呢一个好有趣嘅组织，唔知点解突然间系咁 LGBT friendly 啦，主动希望可以宣传今年嘅，即系虽然系搬咗上去 live stream 嘅，无论系一点粉红啦、Pink Hong Kong 啦，甚至系Gay Pride 香港嘅同志游行添嘅。咁其实呢个组织咧就系、叫做 Pride in Fashion， 即系中文即系时装女的骄傲啦吓。OK， 今日除咗 Billy 之外咧，其实系请到喺呢一个组织里面咧另外嘅。位朋友嘅，咁就系 Vera 你好 ，Hello 你好，我系 Vera。 OK， 首先啊，拱你哋两个出轨先啦，因为佢哋两个都系自己人嚟嘅。OK， 咁但系咧有趣的地方咧就系 Pride in Fashion 呢一个组织咧，其实唔系一间公司嚟嘅，其实是一个 collective 啦，我哋称之为吓，咁就喺里面咧，其实有好多不同类型嘅时装品牌咧都系共冶一炉嘅。不如首先介绍一下你哋两个其实系乜嘢工作岗位啊？ 我讲先啦。咁我其实系Lululemon 里面嘅一个product design 同埋 product development 嘅人嚟嘅。咁我主力系做一啲產品嘅開發，咁所以譬如你喺鋪頭裏面見到啲袋啊、啲accessories 啊、啲帽啊、手套啊，咁基本上都係由我哋呢條 team 裏面開始開發出嚟。 OK， 即係今期Lululemon 潮定唔潮咧，就係、是、歸舊同埋歸根究底就可以即係賴你啦。如果唔潮嘅話，係嘛 ？我得點樣諗 ？Vera 咧？ 咁我喺 Target 入面係做采购嘅，咁係主要係布料嘅采购啦，喺 apparel 即係衣物类嘅采购啦，咁係囉，咁所以其实不过我哋喺香港就係冇 store 嘅，咁啲 store 只係喺美国嘅啫。 OK，OK， 嗱咁所以两位咧都系时装界嘅即系自己人嚟嘅。嗱，我哋长久以嚟咧都觉得咧，即系某种嘅 industry 咧就永远咧都应该十居其九都系自己人噶啦吓。若果唔认嗰啲咧，就其实都应该都值唔到去边嘅，只不过唔认啫。即系有几个 industry 我哋觉得系噶嘛。咁啊，时装界一定系啦。你谂下，即系喺当今啊，嗱，未做呢个访问之前咧，即系未正式入正题之前咧，不如我哋数一数世界各地最有影响力最知名嘅同志designer 包括啲咩好嘛？任数啊，系嘛？我哋一人数一个啊。Jean Paul Gaultier，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 老费爷。 Alexander 咩啊？ 哦，我拣咗 Giorgio Armani。 哦 ，Giorgio Armani 啦 ，OK。Calvin Klein， Yves Saint Laurent， 系 YSL 即系。 好啦，继续数咯。Alexander McQueen。好玩啊！呢游戏原来好多噶，嗱知名噶啦， 第一次有游戏喎。 香港嗰啲讲唔讲得噶？ 若果未 come out 嘅，我谂你就唔好人出柜啦。come out 咗你可以讲 咯。 邓达志得系咯，佢自己出柜啦。邓达志啦， 都好 多。系啦 ，YSL， Tom Ford， 数加真噶嘛，突然 如数加真啊，有排数啊，数到去个节目完咗啊。 Vera 未有喎、啊，但系 系啦 ，Vera 数啲啊喂 ，Lesbian 界有冇啊？嗱 ，Lesbian 界真系比较少啲嘅，喂好多、啊， 我真冇知道。等我即刻上网睇下先。 Coco Chanel 啦，哎 ，Coco Chanel 系啊， 哦系咩？ 系咪啊？我唔知佢系唔系喎。 系啦，可能系 bisexual。 有啲嘅，佢有啲戏系讲佢其实都同女仔发生过 系啊，拜拜 情 嘅，系啦 ，LGBT 里面嘅 bisexual 都系噶嘛，所以。Coco Chanel 都系噶，其实，好多啊，即系总之多不胜数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即系根本成个行头 fashion 界咧，已经系乱到不堪噶啦。首先，未介绍呢个组织前，我好想问一下你哋喺即系自己不同类型嘅 fashion 公司啊，同埋 label 里面工作啦，系咪真系 真係咁攣人當道㗎啦其實。 我讲先啦，我就即系如果喺采购行业入边咧，其实我就做过欧洲公司啦，做过美国公司啦，亦都做过本地嘅公司。咁本地公司好似不过我自己嘅个人经历就系、是、我系五年前我结婚嘅时候先至真系open 去同人讲嘅。咁所以其实就五年前其实我就冇乜留意其实有冇话自己人嘅同事啦。咁所以我都好难讲话其实佢哋系咪真系有好大嘅分别。不过美加公司欧洲公司又系有同事系自己人嚟嘅。咁亦都系好 open 咁样讲自己老公老婆啊嘅生活嘅琐事啊。咁美加公司就更加系有好多活动啊，咁去鼓励你去参与，无论你系挛定直，咁佢都会好鼓励嘅咁样咯。 OK， 好啊，你五年前啱结婚系嘛，恭喜你先啊。咁转头我哋先讲下，详尽讲下你嘅结婚故事系嘛。 好， 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好啦 ，Billy 咧， 唔介意吓， 你做Lululemon 啦，咁其实系咪真系啲挛人真系吓、啊，即系招牌跌落嚟都系会砸死几个啊啲咁样？ 我谂我合作嘅伙伴大部分都系啦，因为本身我做嗰、那个范畴系一啲产品开发，都系比较设计嘢多， 系 咁都系联络啲设计师为主。咁我谂基本上唔好话男啦，女嘅好多都系 lesbian 嚟嘅，咁。男仔嘅咁好多都係member 嚟嘅，咁、 okay. 呢個係好明顯嘅，因為基本上我哋每一次出差去到唔同地方嘅時候，第一句我哋就會諗嗱，嗰、晚我哋唔喺邊度食飯，我哋嗰晚應該去邊度蒲，因為我哋要去 experience 下嗰啲當地嘅一啲LGBT 嘅景點咯，我哋叫做，即、 okay. 所以我哋每一次出去其實都係如工作於娛樂，就希望可以去下唔同啲地方去睇下玩。 所以去到即係其他地方見到其他即係總公司啊，又即係分公司嘅同事嘅時候咧，即係大家講話今晚去邊度蒲咧，已經 default 咗嗰個係基巴，又即係基桑拿咁噶啦，係嘛？ 桑拿就冇，系啦。咁 啊，但系 bathhouse 系咪？ 冇，一定冇。系我哋好纯洁嘅，系啦。咁我哋只系饮下嘢，倾下偈，系啦，体验下生活咁 嘅 啫。 哦，去 bathhouse 又唔代表唔纯洁嘅，bathhouse 都可以好多嘢做噶嘛。 系啦， 冲凉啊， 咁呢啲可能 必经 嘅， 焗下啦。 各自行动咁去做，去玩啦。 同埋可以冲得好干净嘅，其实。 我哋通常譬如每一次出差，一讲起就话想去边度食嘢啊，咁我哋通常都好不其然会谂起啊，会唔会去啲酒吧度饮下嘢啊，去体验下咁样。 系系，嗱，我谂即系有一啲其他行业啊，即系所谓我称之为所谓正行啦 ，call and uncall 嘅朋友啦，可能真系会好羡慕啊。即系可能有一啲嘅行头，即系可能喺公司里面咧，你做咗几耐咧，即系可能你都唔可以同身边嘅一个好熟嘅同事咧 come out 噶嘛。即係經常都要即係保守秘密咁，但係原來 fashion 呢個行業真係如傳言所講咧，係即係真係相對地非常之 open 咯。但係頭先你哋講咧，就係不斷都係講話美加公司啦。咁即係咪同歐洲公司有一定嘅分別咧？喺係咪真係好同志友善方面？ 我之前做過嘅歐洲公司其實都係有即係自己人嘅同事嘅，咁亦都係好 open 去傾。大家嘅狀況嘅，咁所以其實又唔會話係好特別保守嘅，咁但係就美加就會更加active 主動去 promote 大家要共用，咁其實除咗 LGBT 之外，其實都有好多即係譬如gender equity 啊，即係有好多議題，其實佢哋都會包容咗喺個共融社會個大議題入面咯。LGBT 係其中一個，我會講佢哋係比較 active 啲咯、 或者咁講咧，其實我會覺得歐洲品牌或者歐洲公司，其實佢哋好少可會帶呢個多元共融呢一個信息入去公司裡面，即係 even 你喺一個 office 裡面，你哋唔會即係佢哋唔會特別去講呢個話題，或者講一啲一啲公平啊或者公正嘅嘢，佢哋只不過係好專注去做生意或者係做啲 product 出嚟。但係美加公司，我諗佢就比較人性化啲嘅，即係佢哋就會有一個 department 專係負責講啲inclusion and diversity， 即係我哋講啲係多元共融啊，或者點樣去 embrace 人哋啊咁。 個氣氛係唔同咯，係令到你容易啲講呢啲嘢出嚟咯，我覺得。 嗯 ，OK， 好啦，咁我哋想問一問啊，即係譬如話你哋有咁多即係一啲時裝嘅品牌啦，就組成咗呢個 collective 啦，好似係2019年初組成嘅係嘛？咁不如如果即係講下，即係到底其實呢一、個即係所謂 collective 啦，唔知點樣稱呼啦，因為佢係一個組織啦，但係又唔係間公司啦咁樣，因為裡面係糅合咗好多不同嘅品牌咁樣啦。其實係點解最原先有呢個意念咧，同埋真正嗰個目的同埋方向係想做咩咧？ 好，咁不如等我哋講啦。咁其實個組織咧喺2019年就成立嘅。咁其實佢係一個香港註冊嘅慈善機構嚟嘅。而家， 嗯， 咁佢哋最初成立嘅起源咧，係因為我哋有幾個品牌嘅高層，咁喺一個場合裡面咧就講開多元文化同埋要點樣可以包容性啊、共融呢一樣嘢。延伸到就希望開始啊，其實有冇辦法可以咁多間公司做一啲關於 LGBT 嘅嘢咧？咁，因為其實本身我哋公司嘅老闆咧，佢都係一個同性戀者嚟嘅，咁佢其實好 aggressive 去講呢啲咁嘅話題嘅，咁所以咧佢就好似一個針線咁開始慢慢穿慢慢穿咗好多唔同公司一齊，咁就成立咗呢個 Prime Fashion 啦。 係幾好，如果你嘅自己人，你作為自己人，但係你嘅老闆係基。 唔係，其實好多嘢你好容易講咗咯，我覺得。 但有時啲機嘅老闆會唔會有特別多要求啊，或者特別多想法去要你哋去做嘅咧？因為我以前咧即係有機嘅老闆咧，佢好奄尖㗎，即係遲到咧都會係咁問你去咗邊咁樣。 嚇，係咪因為你真係成日遲到啊？呢個同你個老闆係咪攣同埋直係冇乜關係咧？係咪真係遲到得好緊要啊？我認識嘅你都係喎，其實。 唔係嗰個人你都應該認識嘅 ，Greg Darren。 OK， 哇，揾名都可以原 來。你咁樣又搶人 講啦。譬如我講翻我哋公司嘅老闆啦，咁其實佢我唔覺得佢特別難相處嘅，反而我會覺得因為可能大家知道大家關係，佢好多嘢好 intimate 嘅時候，佢可以同你講到好深入。我記得因為有一次係因為我屋企人有啲唔舒服，咁佢可能觀察到我好似嗰排啲狀況唔係好穩定咁，咁佢同我傾開偈，跟住咁我就同佢講啊係啊，因為我個 partner 有啲唔舒服啊咁樣，跟住我一路講一路喊。跟住之後我老闆係好 warm 咁啊，一路同我分析啊，你有啲咩要幫手啊，你同我講啦咁。我會感覺到嗰種温暖係可能一個直嘅上司，佢未必會俾到我，或者佢俾到我嘅時候，我未必感受到嗰份温暖。 嗯，你檢討下你啲時間觀念啊 ，Coco。 點解咧？ 唔關個老闆嘅性取向事嘅，即係正如一個員工咧，佢工作表現咧，都係其實同佢性取向冇乜直接關係嘅。OK。 唔係咁，所以咧，我而家有員工咧，我會對佢好好嘅都。 係嘛？因为你啲员工唔迟到咯，同你唔同咯。 唔系因为我迟过佢哋嘅， 解释晒，解释晒。OK， 咁啊嗱，咁就2019年组成咗啦。但系其实即系譬如话你哋当然好啦，个出发点即系推广呢个多元共融啦。咁但系喺你即系组成呢个 collective 嘅时候咧，即系当中要即系你知啦，其实要撮合啊，围拢咁多不同类型嘅 label 啦，其实有冇个难度咧？同埋喺过往嘅大概。一年里面，你哋嘅工作系点咧？你知啦，即系啱组成个组织，就跟住疫情嚟啦。你明唔明啊？即系谂住好多啲 plan 啊，咩都做唔到。咁过咗一年，其实做咗啲咩活动咧？ 咁其实我谂喺2019年成立嘅时候，我谂几个高层佢用咗好多时间去串联咗唔同嘅牌子啦。我谂我哋第一次正式有个 working group， 即系有个工作小组嘅时候咧，我谂系今年年初嘅时候系啦。咁我哋而家工作小组大概有18个人，咁分别系嚟自九个唔同嘅时装品牌公司嘅。咁我哋每一个月大概会有一至两次嘅 touch base， 咁就会大家谂下每一季里面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嘢咁咧咁。咁其实我哋喺今年六月份嘅时候咧，咁就做咗第一次活动。咁第一次活動咧就係揾咗 Lululemon 嘅高層啦，咁佢分享佢作為一個同性戀者或者因為佢啱啱開始準備結婚，咁佢就開始分享一啲關於呢一啲咁嘅生活嘅細節咁樣係啦，咁亦都令到公司員工可以多啲討論同埋認識到原來啊呢一個族群嘅人唔係淨係玩玩下嘅啫，佢哋都有諗過結婚嘅，佢哋都有諗過一啲長遠嘅伴侶關係嘅喎，咁即係其實都扭轉咗好多一般人對同志嘅諗法。其實佢哋可能未必真係你哋喺電視或者電影裡面見到咁貪玩嘅，佢哋都可能係想 settle down， 佢哋想成家立室嘅咁樣。 嗯嗯嗯。 嗯 ，OK， 好，咁另外一次活动就係上一次啦，你邀请咗即係拼多嘅负责人啦，即係我啦，同埋呢一个就係同志游行嘅另外一个负责人就是、Francis 啦，一起上嚟就真係解释下个活动嘅情况啦。我觉得非常之好嘅，因为有公司主动去做呢件事啦，因为有好多啲员工可能真係未认识呢一个嘅活动嘅，又或者可能对于佢嚟讲呢，因为我相信係参与即係嗰次嘅 meeting 呢，有好多一定係直嘅员工嘅，即係虽然 fashion 界里面我哋成日嗰个乱人当道啦，一定有直人嘅，咁可能就算我哋听过呢啲活动，佢都觉得我、哦、可能唔关我事，或者唔欢迎我咁样。咁听完之后，反而或者会令到佢哋有兴趣 curious 去试一试参与一下，都系一个几好嘅即系推介嘅方法嚟。 冇错，因为其实我谂你要令到普罗大众去认识同志呢个族群，其实未必可能要认识呢个人嘅本身，反而你要认识佢后面嗰啲背景文化，或者佢每一年里面。其實我圍繞住呢件事嘅時候，有發生過啲咩活動呢？咁其實可能一般人未必會圍繞到有拼多，或者佢哋知道有遊行，但可能新聞播一播佢就冇咗件事㗎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喺辦公室時間做咗呢個咁嘅直播嘅，我當係 interview 咁樣啦，因為當日係有你啦，咁亦都我哋邀請咗小肥啦，因為係拼多嘅大使啦，咁佢亦都親身講咗佢一啲 come out 嘅經歷啦，或者啲感受啦，咁其實都令到我哋公司好多員工去慢慢了解到，原來開始有好多人慢慢走出嚟啦，咁亦都有啲藝人啦，譬如好似小皮啊，或者係鄧達志啊，咁慢慢開始表露自己嘅身份嘅時候，亦都覺得係有一種驕傲或者有一種身份嘅認同喺度咁，咁令到我哋嘅員工會多啲討論同埋認識呢件事咁樣。 不過嗰日咧，即係參與呢個 Zoom meeting 嘅時候咧，我有少少尷尬嘅，因為我去到嘅時候咧，先知道咧，原來大會裡面咧，所有參與呢個 meeting 嘅人咧，全部都著曬粉紅色衫嘅。咁不過咧，嗰日我就好鬼忙啦，因為咧佢上晝落咗個好勁嘅雨，我淨係翻唔到 office， 攞唔到 T-shirt 啦。於是我見到在座所有都著住粉紅色衫啦，甚至自己係公司自己設計嘅 T 啦 ，OK， 咁然後咧，唯獨是成個會裡面咧，係負責拼多個負責人咧就冇著粉紅色衫嘅，你係咪真係魚到爆？ 唔係呢個我要有少少道歉嘅，因為其實我哋工作小組嘅人咧，大部分都唔係啲 production house 嘅人，即係其實都好冇經驗嘅，咁所以可能裡面有啲甩漏嘢啊咁，所以希望即係亦都透過呢啲咁嘅活動，可以多多學習啲唔同嘅處理手法嘅嘢。 OK， 嗱，今日咧我哋自己人咧就捉住咗咧 Pride in Fashion 啦，呢個好有趣嘅組織啦，咁啊圍攏咗咧即係好多一啲歐美啊，即係甚至係美加方面嘅一啲品牌啦嚇，已經係落咗地喺香港已經有嘅一啲品牌啦，咁就即係走埋一齊咁。希望咧就灌输多啲有关即系 LGBT rights 啦、权益也好啦、即系平权啦，最重要就系 diversity 同埋 inclusion 啦、多元共融嘅呢一个概念啦。OK， 咁今日捉住咗两位嘅负责人啦，一位就系来自 Lululemon 嘅阿 Billy 啦，另外一位咧就系来自已经唔记得添。是 Target 的 Vera 的。咁 Vera 仲要话俾我知，五年前呢佢已经同 partner 呢结咗婚㗎啦， OK？ 咁转头一点钟新闻报道返嚟之后嘅自己人呢，听下佢嘅结婚故事。 理，学校、幼儿园同培训机构暂停教学活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多宗袭击，内政部表示最少三名平民丧生，十一人受伤。卫生部就话发现五具尸体，二十一名伤者送院。事发喺星期六早上繁忙时间，多枚火箭炮落喺住宅区附近多间外国使馆发出警报。从居民上载到网上的图片显示，有汽车和建筑物受损。内政部官员话，施袭者将火箭安装在车上，正系调查呢一架车系点样进入喀布尔。塔利班否认和事件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沿岸有雾，日间天气较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五至六度。预料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该区早晚稍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二十二至二十七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二十三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责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快乐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今天找了这两位嘉宾做这个访问之前，哇，其实我很紧张，因为他们这个组织叫做 Pride in Fashion， 那我就立刻想，哇，使不使立刻穿回行一点这样去见这两位，就是啊，都叫是时装界的代表啊，啊，但是见到他们呢，其实都很 casual 嘅，即係好 friendly 嘅，即係都唔係話啊要好 glamorous 啊，即係我諗哇 ，Pride in Fashion 喎，係咪一定要好高級啊咁樣？咁好彩都唔係嘅，即係原來都好 casual 嘅。咁同埋佢哋個組織咧，原來都係為咗啦，即係可以喺譬如香港咁樣，可以令到即係職場啊都可以更加同志友善啊。咁我哋就請翻呢兩位嘉賓阿 Billy、阿 Vera 同我哋一齊先個 hello 先。 Hello， 欢迎两位时装界嘅自己人啊，即系上嚟呢个自己人啊。但系头先阿 Simon 咧都讲得啱嘅，即系成日都有个谂法就系话你做 fashion 嘅吓，你做时装名牌嘅，咁佢下面嘅员工系咪即系个个翻工咧？即系个装身咧，都要即系都要投资比其他行头要大好多咧？ 如果我讲紧暂时呢一间公司先啦，我比较 casual 啲嘅。因為話曬都係一間運動服裝品牌，咁大家翻工可能得個 bra top， 跟住得條瑜伽褲咁就翻嚟嘅。 你一個 bra top， 我第一日翻 咁係好 casual， 唔係啊，Billy 話佢一個 bra top 翻工啊，好正啊，我覺得好勁啊，日日 drag 住翻工啊。 因為我哋公司本身 office 裡面有個 studio 嘅， 咁裏面有定期有啲運動班啊咁，咁好多同事都係可能 lunch time 就落去做運動，跟住上翻嚟咁。咁但係總之我係每一次食完晏晝飯上到嚟，個個都咦冇曬衫咁嘅，得個 bra top 冷嘅就可能背心啊、短褲啊咁樣。 OK OK。 咁但係譬如我之前歐洲公司又真係嘅，歐洲公司如果你要去 headquarter 嘅話，咁你都要著翻似正啲啊，有翻少少裝潢先至可以見得下人咁樣。 係 啱啊，因為咧我之前即係有一個男朋友啦，佢係做一個即係luxury brand 嚟嘅，直頭係啊嗰陣時睇佢每日翻工咧，佢都真係費煞思量，每日都係要諗點樣要著靚啲，因為尤其是佢係要翻 store 嘅，咁即係雖然佢唔係 sales， 但係即係佢都係要見客啊咁嗰啲啦。哇，每日都係要著到好華麗啊！咁跟住佢哋一到 staff sale 咧，就哇黐咗線咁樣，就一定要衝去買嘢，因為佢哋一折啊嘛。佢平時可能係100,000一件嘢，因為今次100,000可以買到咯，咁啊梗係衝去啦。咁但係其實佢買埋嗰啲嘢咧，其實又進貢翻俾公司。咁都係攞嚟翻工嘅喎，咁我想問翻，即係其實阿 Billia 同埋 Vera， 即係有冇呢個問題咧？即係喺 fashion 界翻工，其實係咪真係啊要打扮得好好行啊？咁阿 Billia 咁啱就係即係喺一間即係運動服裝品牌啦 ，Vera 係 Target 喎，咁其實 Target 嗰個路線係即係點樣定係啊？其實都相對 casual 嘅咧。 Target 嘅路線都會係相對 casual 嘅，咁我嘗試諗緊香港有冇一個類似嘅品牌，不過就好似類似嘅 store 都應該暫時唔係好諗到，不過但係即係都係 casual 路線，就唔會話要著到好 executive 或者係好 designer wear， 咁 as long as 係整潔咯，係啊，咁都冇乜話 guideline 或者系咯， 不过时装潮流不断转变嘅。以前我哋就话 sportswear 系 casual 啫，今时今日啊，你望一望对波鞋贵过你套西装啊，真系一啲都唔 casual 啊！ 其实系睇你做翻边个部门嘅。其实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个法国杂志品牌，佢哋系有即系时装啊，同埋钟表嘅类别嘅，反而系fashion 嗰边啲人会着得劲啲，但系我哋做呢、這个即系采购啊嗰啲，其实都好普通嘅啫， 唔使见人嘛，因为 认同 系啊，但我谂即系真系做 store 咧，要见下嗰啲咧，你谂下初入行嗰啲，哇头嗰几个月，哇出嗰份粮即系全部进贡晒，要装置自己啦，系嘛，真系好惨，我真系觉得。anyway 嗱， 唔系可能嗰啲人 enjoy 嘅， 咁系嘅， 系绝对系。 如果唔贪靓都唔做 fashion 啦，系咪？ 初会嘅，同埋睇你喺你个 office 喺边啦，即系如果你系嗰啲冇雷公咁远咧，其实又冇乜所谓嘅。 同埋好潛移默化嘅呢一樣嘢，你喺嗰個工作環境，個個都係咁行咁出嚟，你又冇理由即係要著到好好 casual 吸俾下去噶嘛，真係驚。 係咯，所以我選擇做電台咯，幾廿年前唔使見人。 印象都幾得意，因為我初做嘅時候係一間意大利公司，其實我做Giorgio Armani 嘅，即係上一份工。 嗯。 咁我每一次出差咧，都係要去米蘭。咁見嘅時候，亦都要見啲設計師啊咁樣。咁當然。你喺公司嘅時候有 sample sale， 你可以買到好平嘅一啲 luxury brand 嘅時裝啦咁。但其實我諗我最花得錢都係每一次去米蘭出差嘅時候，你喺米蘭買其他牌子嘢嘅時候，嗰度使錢使得仲多咯。 你買好多手袋翻嚟咩？你係即係平時放工就著住 bra top 拎住你米蘭嘅手袋係咪啊？OK， 喂，头先提到啦，咁原来呢 Vera 呢就原来呢佢提过就係五年前呢就同佢 partner 结婚啦，不如同我哋讲下你哋拉埋天窗嘅故事啊。首先你拍拖几年啦，同埋你哋选择喺边一度结婚啊。 我哋当时应该拍拖8年度，咁就跟住2015年就喺加拿大结婚。 嗯。 咁就係啦。咁我自己或者我讲下当时个心理状态嘅转变，或者係有啲咩困难咁样啦，我自己自身遇到。咁我同佢开始拍拖嘅时候，我諗最大嘅挑战係我自己啦，因为我之前係有男朋友嘅。 嗯。 咁所以其实无论係 come out 对我身边啊、家人啊、同事啊、朋友，其实都唔係好知道係可以點樣解釋啦，咁同埋自己都有一段迷茫期啦，咁呢段時間都頗長嘅，都幾年嘅咁，咁同我太太拍拖嘅時候，其實即係拖手啊、出街啊、或者比較有啲親熱嘅動作 其实都会惊同埋避忌，或者会惊撞到朋友啊、亲人啊咁。咁所以系咯，咁我开头系有个迷惘期，但系直至到几年之后，大家都好认清对方，觉得系都会系即系余生嘅伴侣咁啦。咁其实大家决定结婚啦，咁就其实我一嚟就同咗屋企人讲，我准备结婚啦咁。咁佢哋当然个反应系好大啦，咁但系到而家目前为止，其实嗰个关系都系非常之好嘅，只不过系佢哋嗰一刻系好 shock。甚至会喊啦，咁都明白嘅。其实我处理手法都系有问题，因为如果我系早几年拍拖嘅时候一开始同佢哋讲，可能佢哋当时个反应冇即系冇咁刺激咯。 系啊，因为你一同佢你一同佢 come out 就话，不如只系结婚啊嘛。即系其实系吓，即系双重，我唔好话打击啦，即系双重嘅 surprise 咯，即系个双重嘅 surprise 嚟噶嘛。即系我谂 process 真系需要一啲时间咯。咁所以我谂你开头渗啲啊，有啲蛛丝马迹咧，等佢哋已经系半估到咧，其实嗰个 surprise 冇咁大嘅。咁呢个都系一个 come out。 但系我啱啱听嗰个古仔咧，又令到我好好奇啊！你当时话即系你系最初你系同男仔拍拖，咁跟住遇到你而家嗰位太太，咁你先知即系都知道对方系共度余生。咁但系最初系你追佢先定系佢追你先嘅咧？即系点样会令到你即系我哋叫中途转机咁样？即系呢一样嘢系点发生嘅咧？ 系。当时系佢追我嘅，咁亦都我觉得系好朋友，哇！即系一个好朋友好到，我觉得酥眉咁样嘅，即系你会觉得哇，真系好多嘢可以 open up， 而我哋唔系识咗好耐嘅，咁当时佢 approach 我，其实就唔系好有少少不知所措咁样啦，咁但系到系咯，咁但系经过一段。我谂都差唔多一年嘅时间，跟住之后我哋仲要去分开咗差唔多一年，跟住再经过详细考虑之外之后就都系决定在一起。咁所以系对我自己自身由成个realize 自己原来系有另一啲选择嘅时候，我自己都需要一段好长嘅时间去 digest 咯。 即系先前 Simon 所讲啦，即系好多人咧会讲呢啲 case 咧，就系你又中途转机啦，又真系咬挛咗啦，本来系直咁样啦。咁我觉得咧呢啲 case 咧发生喺lesbian 身上面就多过喺 gay man 上面嘅。因为唔知点解咧，即系平时吓我哋 shopping 咧就好揸唔定主意啦。但系呢样嘢我哋好快揸定主意嘅 gay man， 唔知点解咧，细细个已经即系觉得系啦，不作他想嘅。OK， 吓 Billy 都系啦，好早已经即系好清楚自己嘅性向噶啦， 21岁咯。 哇，21岁好厚啦，系嘛？ 哇，你好老喎、 啊，你好后起之秀喎。 我哋嗰个年代冇啲嘢 trigger 去谂呢啲嘢，即系唔似而家你 media 咁发达，可能你随时上 app 啊，或者上 Facebook， 你见到好多唔同资讯嘅嘢。咁嗰时可能真系要一啲时间去 find out， 原来我系中意男仔多过女仔。 但你嗰年代唔会咸丰得过我啦，系嘛？即系我哋嘅青春期一嚟嘅时候咧，当荷尔蒙喘动嘅时候，就应该意识到噶咯。我嗰个年代甚至唔会大家讲机啊，即系甚少算诸口添。咁一青春期就嚟了噶啦，点会唔知啊？ 唔系，可能佢未遇到啊，系啊， 系啦， 吓。咁未遇到可以幻想有性幻想，可以投射喺其他人嗰度歌星明星啊，路人甲乙丙丁啊。 我记得嗰阵时阿 Billy 上嚟讲过，佢话佢中学嘅时候好似系有一个系即系啤啤嘅老师咁样噶。咁其实照计你应该嗰阵时应该启蒙到你噶咯，嗰位老师。 嗰时我会觉得有兴趣睇呢样嘢，我会觉得有少少个火跳咁，但系可能我未必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我中意男仔嘅。只不过可能 见到你火跳，你都仲未意识到。 咁但系咯，嗰时未有去谂呢一样嘢。咁直至系我21岁嘅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好肯定自己系啦。跟住我就上一个 一个酒吧嘅 floor 啦，跟住就识咗我而家嘅伴侣啦。 哦，一直到而家系嘛，我仲要系 puppy love 直至到而家，哇，几咁童话咧咁样。喂，但系阿 Viva， 我想问多你少少啦，因为好多时即系都有一啲即系所谓中途转机嘅例子。但系你譬如分析翻自己嘅个案咧，你觉得系真系转咗性向啊，定系只不过去到嗰个位遇上咗呢个人，你先至突然间惊觉到原来你一直系将嗰样嘢 suppress 咗啦？其实系点嘅咧？定系你会将自己定性为其实、oh. 哦、我其实由头到尾本质都系 bisexual 啦。 我谂我遇到佢之前，我冇谂过系有其他 option 啦。因为我身边嘅朋友啦，都冇呢一即都冇自己人嘅朋友嘅，咁亦都冇就算接触 LGBT， 其实都系讲紧好似阿 Billy 话斋，即都系睇新闻见到，其实都已经唔记得咗啦，过目即忘。咁所以亦都唔会话喂真系好探索到底其实呢个系一个乜嘢嘅嘢嚟嘅咧？咁亦都唔知道原来自己系有咁嘅 option， 直至到遇到佢。咁所以，但系如果我当时都有谂，其实如果唔系我而家太太，我会唔会？同翻男仔或者同女仔一齐，我谂我就冇一个定案咯。我谂都系遇到啱嘅人咯。 嗯，系嘛？有啲人咧就话咧，中途转机嗰啲人咧就系试过咧就翻唔到转头噶啦。 哦， 因为试过好嘢。 有 嗱，即系头先你提过啦，你遇到呢一个咧，突然间觉得哇，即系好短时间之内已经发觉同佢升啊，即系同埋已经系当咗佢系 soul mate。 嗯嗯嗯， 你会唔会突然间嗰一刻就发觉啊，以前嗰啲即系所谓你曾经有过嘅男女关系咧，其实原来唔系嗰回事嚟嘅咧？ 其实我呢个就反而系即系心理上好似会 click 多好多咯，咁比起之前同男仔一齐系咯， 嗯。 咁但系头先咧，我哋讲咗咧，即系呢个行业啦，即系啊，头先阿 Billy 都有讲嘅，哇，基本上你可以 default 咗对方都系 member 嚟嘅。咁其实啊，我又想问下两位，其实你哋各自嘅另一半系咪都系呢个行业嘅咧？定系即系点样识嘅咧？你哋 我太太就系我旧同事嚟嘅。咁系啊，咁就我哋当时都系喺间美国公司度做嘢。咁系咯，又。拍拖到我哋真係一齊咗，咁我哋嘅同事都见证咗成个过程。 OK， 你好啊，其实咁样，因为呢即係一般嘅恋人啦，我会讲其实喺你话啊，譬如识人啦咁样，我哋唔系好似直人咁样，即係可以 assume 对方就啊一定有机会鍾意自己，因为唔知对方系咪恋㗎嘛，尤其是有好多时啦，即係要结识另一半啦，好多时都系喺职场嗰度识嘅，咁但系因为恋人啦，又未必知道对方系唔系，咁但系喺呢个行业咧，好似相对容易啲，系咪？因为啊，好似都 assume 对方都啊冇九成，都起码有过一半啦嘅机会系啦，咁样，咁即系会唔会系啊？感觉上喺即系呢一个行业容易啲识到另一半咧？阿 Billy， 你另一半其实做咩我都唔知喎。 哦，我另一半佢系做运输业。系好 man 嘅， 揸货车就好 man 啫，做运输员一定好 man 嘅系嘛？ 系，譬如好似翻啱啱 Simon 咁讲咧，我觉得反而喺同一个行业里面，你要揾到你个 partner 系比较难。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做时装呢方面嘅话，可能第一眼其实系互秒嘅，你唔会觉得互相欣赏嘅，因为呢啲系我哋天性，即系我哋嘅本性嚟噶嘛。 天性 讲个场合，即系打量下对方，跟住秒你一轮，咁样先至会开始同你讲嘢咁噶嘛。咁反而我觉得其实可能你公司里面系难啲嘅。 嗱，头先阿 Viva 话啦，即系其实你而家嘅太太咧，都系喺即系公司啦，大家都系即系同事啊，咁样去认识啦。咁但系因为嗱，你嘅前科，因为你同男仔拍拖噶嘛 ，OK， 即系话喺公司里面咧，你嗰阵时亦都未有所谓 come out， 因为你系直女一个啦，喺个阶段啦。我哋成日都话咧，其实 TB 追直女咧系好有一手嘅。系啊，真系，其实你可唔可以讲下佢嗰阵时用啲咩方法，连咁样都系咬挛你咧？因为你冇任何嘅迹象话俾佢知，我系一个 lesbian 嚟噶嘛，系咪先？你嗰阵时直 女， 我 知 话系你太太系咪 TB 先？首先， 佢系当时有女朋友嘅、 哦， 即佢有过女朋友咯，系啦，系啦。 唔係當時， 佢有個女朋友， 講錯咗， 有過唔係有過， 有過 你唔係第三者，你唔係阿三 ，OK？ 唔係，係啦。 佢有啲咩咁勁可以咬攣你追到上手為止，成為太太咧？而家 好細心咯。咁啊，當時即係譬如翻工咁樣，佢會喺我个位角落头塞晒零食喺度啊，跟住自己出 trip， 储备你等你飞尾 咁多零食咁过瘾嘅，咁原来系佢即系出 trip 之前预先摆定喺度。 咁譬如我零食就收买到你 嘅，系啊，通常都系零食就收买到我啦。 如果系出 trip， 仲会唔会俾好多零食你啊？而家 就结咗婚都唔同啲啊， 即系冇啦。佢变咗你煮饭系嘛？其实系 唔系佢煮饭好叻噶，系啊，通常都系佢煮，系啊，因为我煮就唔 系 好食得。 迷魂汤不嬲都系最有能量嘅喺呢一个 系、嗯，不过好多人都讲过，即系我身边啲 lesbian 朋友咧，即系就算以前同男仔拍过拖咁先算啦，佢都话女关系咧嗰只即系细心啊、无微不至啊，系好多直男真系会比下去嘅，系冇得比噶啦，因为佢哋本身又系女性嘛。佢哋好明白即系女人要啲咩啦，需要啲咩啦，佢哋敏感嘅嘢系咩啦？即系有阵时即系你一个男仔身边个女朋友咧唔出声咧，你唔知佢谂咩噶嘛？哇！你一唔出声啊，已经谂到咧有啲咩方法咧，系今晚买零食搞掂你咁样。 调翻转，好似一般直女都好中意同 man 把男仔做朋友，因为我哋又系细心啦，我哋又系心思细密噶嘛。所以其实我哋嘅族群本身就系心思细密嘅一群嚟嘅， 定系女人涉石咧？唔系，可能我觉得咧，即系我哋心思细密之余咧，仲可以同女仔咧分享好多，即系讲男仔嘅即经验啊，同埋啲对象啊，所以就容易成为好朋友嘅，都系。 OK， 好啊！今日咧，我哋捉住咗啦，就系呢一个即系 Pride in Fashion 啦，组成于2019年嘅一个有趣嘅时装嘅 collective 啦。咁希望可以联系多一啲不同品牌啦，同埋不同嘅 name brand 啦。咁希望可以推动咧喺行内咧有关呢个多元共融嘅一啲理念啦。咁但系so far 我见到喺嗰个组织嗰个 listing 嘅行列里面咧，就较少一啲本地嘅品牌嘅。点解咧？系咪较难去说服佢哋咧？ 我谂始终都系一个开始嘅阶段啦。咁我哋唔排除之后会希望可以 recruit 到多啲唔同本地嘅品牌，咁但係起碼係開埠嘅時候，我哋有一啲比較有影響力少少嘅品牌啦，希望可以係成為一個吸引力，令到其他品牌都對我哋呢個組織有興趣，希望可以加盟我哋。 OK， 嗱，香港電台咧就唔可以賣廣告嘅，咁但係咧就既然係一個咁好咁值得支持嘅一個 collective 啦，咁我哋會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 list 曬到底其實喺呢個 Prime Fashion 裏面咧有啲咩 name brand， 咁所以大家就要去多多懲罰呢啲 name brand 啊嚇。 你买我哋嘅嘢啦咁。 OK， 今日多谢 Vera 同埋阿 Billy 嘅。咁会唔会同我哋预告一下下一次你哋活动系咩？ 暂时未有，因为 暂时未有， 咁有好多嘢都好似停滞咗，喐得唔系好好。希望可以喺盡快嘅將來會有其他嘅節目可以同大家見面。 不過呢個影響所及都係即係各行各業都係㗎啦，即係大家都係要停一停、唞一唞啦。咁希望呢個反覆嘅疫情，希望可以好快去穩定啦。咁希望各行各業都會復甦啦，包括呢個時裝界啦，好冇？多謝 Vera 同埋 Billy，thank you， 多謝曬， 多謝曬，拜拜。 Just to keep them talking. Fashion. Walk into the light. Display yourself.

而家由小熊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加拿大有学务委员发表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社群的不当言论，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 TCDSB 作出处罚。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学务委员德尔·格兰德 Mike DeGrand 去年在教育局的一个会议上，将 LGBTQ 同人受教、恋童癖和嗜食同类的野蛮行为相提并论。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上星期举行特别会议，评估该事件的报告，并最终投票通过该名在史加堡学位的处罚决定。TCDSB 主席马蒂洛在声明中说，格兰德的行为不尊重整个 LGBTQ 社区和 TCDSB 社区。TCDSB 的处罚措施包括要求格兰德公开道歉，并且完成公平培训项目。教育局在三个月内不可以任命格兰德担任任何代表职务或者角色。格兰德的言论是在去年 TCDSB 会议上发表，当时会议正是考虑在行为准则中增加新的条文，例如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以支持 LGBTQ 学生。格兰德当时就说，如果将 LGBTQ 条款包括在内，那恋童癖者和食人族亦都可能需要包括在内。他的言论遭到 LGBTQ 社区的抨击，认为是妖魔化LGBTQ 群体。日本最畅销的词典最近在新推出的版本入面，对恋爱一词定义不再限于异性，并且新增 LGBT 这个词语。日本销量第一的日语词典三省堂出版的新明解国语词典在11月19日发行最新的第八版。这一部新版词典为了适应社会的真实状况和新观念，在内容上作出很多的修订和增补，例如对于恋爱的解释取消了性别的限定，不再将恋爱限定于异性之间。旧版的恋爱条目中所讲的特定异性，在新版中被改为不论性别的特定物件，以包容同性恋。另外，新版词典亦都新增了词条 LGBT。 新明解国语词典是九年以来第一次改版，这一部词典多年来一直都很畅销，亦都是日本大多数高中指定的使用词典。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嗱，头先开始嘅时候咧，梁兆辉咪好忙嘅呢个礼拜，其实我自己都好忙嘅，因为咧我又去咗睇展览啦，亦都有睇明歌啦。不过最忙就系其实上个礼拜六咧，即系冇我份啦个节目，咁其实就系我就去咗呢个 Gay Pride 表演。 你又威啦，你谂下做呢个演艺行业嘅个个都要停工，但系呢个十一月份、你成走浮咁样啊， 系最红添啊， 做咗两场 show， 我其实而家有啲嘢倾紧咧，都系十二月。一月嘅都有啲搞事，都要同大家分享。咁我想讲下今次 Gay Pride， 佢就转咗做一个网上表，即系网上串流形式啦，同 Pink 都一样啦。咁其实当日系发生咗啲乜嘢啦？因为我谂未必大家都真系有睇晒成个活动啦，或者都系可能就系睇我表演啦，或者 系啦， 或者睇下前面即系大家点样开始啦。咁其实个过程咧，佢就几得意嘅。佢哋租咗个地方咧，就喺呢个红磡嘅一个商场入边嘅。 我嗰个系商场嚟讲，因为酒店嚟噶。我冇感觉。 唔系，嗰个系一个。系啊，当我听到嘅时候咧，我都话：哎呀，系我最怕嘅商场 show 啊！咁原来咧，好得意。咁原来好得意，嗰个系一个咧好大嘅空间嚟，可以容纳即系百几二百人咁样嘅，就系、是、类似一个好大嘅 studio。咁你可以喺入面拍嘢啊，做活动咁样嘅。咁啲玻璃就黑晒嘅，其实外边啲人经过咧就睇唔到乜滞嘅，亦都系好高嘅楼层啦。咁就唔系好多人经过啦。咁所以我哋就去到嘅时候咧，就不过去到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要经过几层嘅商场行上去嘅。咁我都系应该系。即系头嗰几次真系咁样着到咁，我真系着晒衫行入去啲商场嘅，咁即系啲阿叔啊，啲其实隔篱有个楼盘嘅，咁嗰啲哥哥咪喺度派传单嘅，成日都，咁佢哋一入到已经话啊，发生咩事啊，发生咩事啊，即系佢哋都几得意嘅，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啦， 怕啦，佢哋都好崇拜你嘅，睇到之后同我一样， 可能佢哋会 哎呀，红磡嘅居民逛一年有咩未见过啊？ 咁讲返个活动啦，咁其实都几个钟头长啦，其实佢都会有一啲游戏啊，同埋因为今年呢佢都有得到好多即係 區議會嘅支持啊，咁、所以佢哋都嗌咗好多唔同即係區議會嘅議員過嚟，即係站台啦，亦都有講一啲嘢啦，同埋都有一啲好得意就係佢哋問佢一啲關於即係同志嘅問題，睇佢哋識唔識啦，咁啊贏咗有獎品啦，輸咗就都係咁上下啦，就唔需要懲罰佢哋嘅。咁其實嗰個活動都幾豐富嘅，咁其實都即係喺我哋唔能夠去真係做一個實體遊行嘅之下，咁其實搞呢個活動我都覺得好好嘅，咁起碼即係同志遊行唔需要即係暫停咗一年咯。 係啊，因為雖然就今次同志遊行大家唔可以站上街啦，即係唔好講話同志遊行啦，都唔知道幾時我哋可以再踏上街頭去去享受香港人賴以自豪嗰種可以自由集會啊，同埋訴說訴求嘅呢個公民嘅權利啦。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我哋用另一種形式，最緊要就係我哋要 keep 住到火啊，唔可以俾佢停啊，係嘛？ 係， 即係有啲力量係要我哋咩都唔好做，要我哋咩都要停曬佢，我哋就偏偏要繼續任性嚇。用我哋唔同嘅形式去讲我哋想讲嘅，咁所以 我哋嘅 keep住 安全嘅距离入边咧，继续出去互动嘅，即系好似今日咁啦。其实较早时间咧就系、电影节嘅开幕啦，香港同志影展啦，啱啱两个星期前、三个礼拜前，我哋都访问咗你嘅筹委啦。其实今日就系嘅开幕啦，开幕电影啦，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啦，已经卖晒飞啦。所以其实之后咧，我都会继续忙嘅，因为要继续忙住去睇电影呢两个礼拜。所以其实即系三机旁边。旁边嘅朋友如果即係可以即係可以出街睇电影嘅话都要 support 下呢一个活动嘅。 係好多嘢都系受到影响㗎啦，喺呢个疫情之下同埋动荡嘅即係社会底下啦。咁但係以下呢样嘢有冇受到好大嘅冲击同埋影响呢？我指 sex。 Come on。 我讲先啦，嗱，受到咩好大影响咧？因为我最近咧就质问咧，就系话嗱，因为而家即系英国方面咧个局势都系好乱糟糟啦，除咗疫情系越嚟越严重之外啦，就系大家都系讲紧到底个 Brexit 而家点噶吓？咁、到底同其他嘅欧盟啊嗰、个即系最后嘅谈判到底嘅最后嘅结果系点样噶？系咪冇任何嘅谈判底下就话 Brexit 话走就走咁样咧？但我想话俾大家知道，最近咧有一个嘅报告咧就话 Brexit 咧可能会影响咧欧洲人嘅性生活啊！你知唔知点解？ 吓、有咩咁大牵连啊？ 因为咧，其实英国咧原来都系出口去到即系欧洲啦，其他国家咧就系、sex toy 咧一个即系出口嘅国家重镇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咧喺英国有多啲 sex toy 嘅公司咧，都系佢哋嘅出口咧都系出口去到好多欧洲其他嘅城市啊，其他嘅即系国家咁样啦。咁但系由于 Brexit 呢样嘢咧。就係、令到咧，本來長久地咧 ship 去其他歐洲國家嘅嗰啲 sex toy 咧，嗰、那個郵費暴升啊！暴升到係係啊，即係本來可能17%變成50%-60%啊！咁到最後即係其實嗰樣嘢就要轉介到落去嗰個消費者身上面㗎啦，嚇個郵費要佢哋去 bear 㗎啦。咁所以好慘咯，即係所以原來 Brexit 影響所及唔單止經濟咯，而係可能歐洲人用慣英國 sex toy 嗰啲朋友嘅性生活咯，同埋興趣咯。 係啊，玩玩具嘅成本都高咗啊 ，sex 嘅成本都高咗啦，真係。 係啊，即係尤其是如果譬如話咧，你只不過係透過網上面咧係訂一啲英國 sex toy 咧，即係簡單到平，我淨係買個butt plug 啦咁樣。但系就唔会话，因为你订嗰个量咧系细咧，于是乎嗰个邮费咧就会跟翻去减咧。咁可能你越 order 得细咧，其实嗰个相对地个邮费咧系更加高昂嘅。咁所以好惨啊！咁一系你买多啲咯。 咪有時都會㗎，即係我曾經都買過一啲高踭鞋咧，喺外國咧，其實買個郵費咧係貴過高踭鞋嘅，所以即係你買依、這個，即係頭先你講個玩具啦嚇，咁、咧其實咁細個咧，可能咧個郵費即係本身個價值都唔係好貴，但係郵費哇咁貴嘅，即係買完之後嗰個壓力都好大，都未必想玩。 同埋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疫情期間其實而家呢一個性玩具嘅需求係大咗㗎嘛。咁其實係咪我唔知當中即係邊個得益呢？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會係變咗係 做速递嗰啲，即系做 delivery 嗰啲，就会相对系会收入多咗，可能因为呢一样嘢。 系啊，唔系，同埋我觉得欧洲嘅朋友，如果你用惯英国嘅 sex toy 咧，唯一嘅做法就系点样，即系节省嗰、那个即系邮费咧，你就系同嗰啲隔篱邻舍啊、朋友啊讲定，我哋一齐买。 团购 即系唔好买一个 butt plug， 买24个 butt plug 咁样，咁抵翻咯。 都真系嘅，即系又讲翻个高踭鞋事件，就系我就会揾几个人一齐去买高踭鞋。 咁但系以往呢啲买 sex toy， 我哋会静静鸡上网 click 啊，拣完咁就算噶啦嘛。而家为咗要悭咧，大家都要喂喂，我买 butt plug 啊，要唔要啊？入货位， 可能变咗一个。可以变咗一个生意都得嘅喎，即系我可以开一个 sex toy 团购公司， 系啦， 专门购所有 sex toy 翻嚟。 咁你咪变咗咪一个即系 online sex toy 嘅 store 咁样咯，即系其实都系一个 唔系，又或者另外一个生意眼咧，你就直情咧就其实喺欧洲咧，你自己开 sex store， 咁然后你咧就系用 bulk buying 嘅方法咧，就系入英国嘅货，然后你就系再散货，咁、你就反而平咗，同埋可以做埋生意添。 但英国嘅 sex toy 系咪高品质啲嘅咧？ 唔系啦，我知道欧洲方面咧，其实嗰啲都系比较真系高品质嘅。即系如果你同人讲，我呢、這个sex toy 系内地嘅，同即系欧洲德国嗰啲咧，咁我哋永远都会解欧洲货嘅，我相信。咁所以其实佢哋嗰啲，同埋佢哋嗰啲，即系佢哋有啲 sex fair 咧，其实都好大嘅，每年都系好似一个好似美食节咁样嘅大到。即系又靓女， 你同美食节相比系嘛？ 美食 真系食食食唔下。 喺外国其实即系 sex toy 嘅市场咧，真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同埋佢哋啲哇啲书啊啲衫咧，真系好靓嘅。所以我谂疫情期间咧，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展览活动都做唔到啊，或者呢啲咁样嘅贸易活动都做唔到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咯。 系啊，同埋我都觉得系嘅。我自己个人经验咧，你买 sex toy 有阵时真系唔好贪平咯。因为有一啲即系外国嘅牌子咧，净系嗰层胶都冇咁易用嘅。你有冇买过啲好平嘅 sex toy， 两嘢就融晒咁样咧，就好核突咁样咧？ 系啊， 呢啲始终都系摆私处噶嘛。 我知你讲乜嘢啊？因为啲胶咧会氧化咗之后咧，会突然间黐手嘅嗰个 toy 嘅表面。 OK， 喂，嗱，讲呢个英国咧，我都想提多一样嘢。头先我就都系同大家推介过啦，即系近排好多香港人都追紧呢个 The Crown 啦。我想同大家讲嘅一件事都几好笑嘅，咁就系因为今次呢个 season 咧就讲开呢个80年代啦，就是、戴翠夫人啦嘅任内啦，铁娘子啦。OK， 咁而今次咧演出呢、這个即系铁娘子呢个角色嘅咧，就居然我哋好熟悉啦，以前系演呢个 X File 里面啦吓，其中嘅嗰位女主角啦，就系 Gillian Anderson 啦。哇，好到啊啲演技。神似到啊，真系冇一定。但我想讲咩咧？我唔系讲佢演技，而因为咧好多一啲后生仔咧，以前都系追呢个 X File 啦，直情系觉得 Gillian Anderson 咧，简直系自己系 sex idol 嚟噶嘛。咁去到今时今日啊，咁啊 Gillian Anderson 都已经系变咗个熟女啦。咁啊追开佢嗰啲咁嘅影迷咧，而家都系人到中年嘅，唔紧要。咁但系佢哋依然都当即系 Gillian Anderson 系一个 sex idol 噶嘛。咁我见到网上面咧，自从咧 The Crown 咧推出之后咧，有啲人就开始去评论啦。佢都系追随咗好多 Gillian Anderson 嘅，佢就话：哇，佢真系演得非常之好。但我而家咧最大嘅一个 dilemma 啦，嗰个矛盾同埋冲击就系嘅咧，我细细个已经对于咧 Gillian Anderson 有性幻想啦，但系今时今日睇 The Crown 咧，我真系觉得我唔可以对佢有性幻想咯，因为你点可以对戴翠夫人有性幻想噶？呢个系唔可能嘅咧。佢哋觉得呢样嘢系太变态啦，系唔得噶。 咁我谂随住年纪嘅增长咧，大家嘅品味即系可能都会有年纪嘅增长咯。但系我又觉得 但我相信咧，世界上面系除咗戴翠夫人嘅老公之外，应该冇其他人系对于 Margaret Thatcher 有性幻想同埋 fantasy 噶嘛？你就系睇佢缩嗰头，真系 难讲噶。即系啊，唔同嘅人即系对 sex appeal 呢一样嘢都有特别中意啲政治人物噶嘛， 同埋有啲人系特别中意啲有威严噶嘛。 哦， 系咯，女王、啊， 即系你喝佢一声啦，佢突然间哇，即系真系会即系好兴奋咁 样。好 系啦，或者你喝多我几声咁样， 我成日都喝你噶、就是，你系咪觉得好 turn on 噶？ 咁你唔系你带翻个戴翠夫人嘅假发先。 喂，你揾次 drag 真系扮呢个大翠玉夫人啦，而家咁 hit， 喂，真系、啊，我唔系讲笑、啊， 吓、啊，其实我哋以前咧有 drag 过政治人物噶， 系嘛， 系。嗰陣時我哋 drag 過呢，曾經俾人話佢個頭好似掃把嗰位女士咁。 咁特別。 唔係，我提議你真係其實你而家的起心肝，你要開始去裝扮扮呢一個即係 drag 嘅大翠兒夫人。仲要呢你準備定明年拼多啦、okay. 如果我哋再搞得成同埋會請你別做表演嘉賓。你講嗰場呢你要重演返，唔單止係大翠兒夫人再歌再舞，仲要扮喺人民大會堂呢嗰、那個樓梯嗰度呢。 低 落 下。 碌落去。 嗰下你要碌。係啦。 我觉得碌落去我可以做到嘅 我觉得一定爆收视啊。 我尝试，我谂下，其实好多政治人物都几得意嘅，我可以再谂下嘅。唔系，不过你讲咗两单 news 咧，都真系同 sex 有关啦。我讲呢个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好 sex， 但系都系关于一个咧，即系其实大家都好认识 G 字头呢个交友嘅 apps 啦。咁其实佢主要 嗰个都系 sex app， 所以都系同 sex 有关嘅。 系都系嘅，咁即系其实你俾嗰啲人喺上面交友，其实佢哋即系好大部分嘅原因都系想约出嚟，即系开心下、见下面咁样啦。不过咧，即系疫情关系咧，即系好多学生咧近排就即系我意思系大学生啊，或者设计学院嘅学生咧，今日冇得翻学啦。咁其实佢哋又继续即系上课嘅、哦。咁咧，咁其实咧有一位同学咧就即系别出心裁啦。佢就用咗呢一個即係同志交友網站咧，你知唔知做咩？佢係做呢、這個，佢係讀呢個時裝設計嘅。咁咧，佢就諗到咧，原來咧就用呢個 apps 咧去表達佢呢一個時裝嘅系列。咁咧，佢就揾咗六個，因為其實咧佢係一位新西蘭嘅即係學生啦。咁佢又覺得咧，其實喺新西蘭入邊咧嗰個即係同志文化咧係好即係向往嗰啲大隻啊，好陽光啊，即係好光陽味嘅。咁佢做咗呢啲咧，好似拉架，即係好緊身啊，好窄啊，好女性化嘅即係嘅設計咧。然後就揾咗六位即係都係 queer 嘅同學咧，就去扮 model， 影咗相之後咧，就係每人開一個 account。就喺呢一個即係 apps 入面咧，咁啊登咗呢六幅相咁樣嘅，等大家去評價，同埋等大家去睇，同埋去留言嘅。咁即係其實佢就放一日嘅啫，即係放咗一日咧就會 delete 佢噶啦。咁然後就將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數據啊，或者呢啲 presentation 咧，就即係交咗俾老師。其實咧佢嗰個 presentation 咧就係即係咁樣去做咗佢嘅。咁其實亦都得到即係同學啊，或者得到其他人嘅，即係佢啲老師亦都讚賞佢諗咗一個咁特別嘅方法。 佢老師知唔知道嗰個 app 係咩嚟㗎？ 係 咪由始至終到 grey 埋之後咧，都其實唔知嗰個係咩 app 嚟㗎係嘛？ 咁我諗佢哋都有解釋到呢個係一個 交友網咯， 交友 咯，交友咯， 以為係交友咯。 dating apps 咁样嘅，咁我又觉得咧，其实 同埋好似你之前嗰个介绍，你介绍得好好啊，都会约出嚟交友，然后出嚟开心下咁样，佢就用呢个方法嚟解释俾老师知，所以就过得骨，同埋攞咗个 A。 唔系咁，我谂紧疫情期间啊，其实都唔会有啲人咧喺呢个即系交友网上面咧，即系登下啲唔同嘅嘢啊，去做下啲唔同嘅。不过我谂都有嘅，其实据闻咧，我都知道有交友网上面咧，啲人搵人买保险啊。做 facial 啊，或者系约佢哋即系做一啲即系有即系买嘢咁样啦，都会有嘅。我谂即系疫情下咧，即系每个人都会谂一啲唔同方法去自保啦，同埋生存咁样嘅。 系我哋开头都谂过咧，就其实应该咧最早期我哋自己人出咧，咁然后跟住 grinder 开始成行嘅时候咧，我哋系咪应该要喺呢一个 grinder 上面 sell 下呢个自己人？ 开 live， 唔系去 Pornhub 度开 live 先。喂 ，Pornhub 好多广告噶，好劲噶，吓系咪应该要开翻 TikTok account 添啊？今时今日真系有冇啊？你哋系咪冇啊？ 我冇啊，因为我见我啲朋友嗰啲 TikTok 其实都真系我系飞嘅。我一见到又嚟 TikTok， 我就即系飞咗啦。咁所以其实因为而家即系手机入面太多 apps 咧，我都尽量即系简化几个，即系有用啊、常用啊，同埋即系搵到朋友嘅 apps， 我先会留喺即系身边咁样啦。 唔系，我相信咧，普遍嘅 gay man 咧喺自己嘅手提电话上面咧，一定系有几行咧系嗰啲 gay app 嚟噶啦。 但其实咧，就算咧不同嘅名目咧，你上台都系其实同一班人嚟嘅啫嘛，只不过大家系换一啲唔同嘅相啊，都系唔同嘅 username 啫嘛，其实同一批人嚟嘅。 但系你会认到，咦，嗰、那个咪阿 B 仔嘅纹身？ 系啦。所以咧，我觉得真系好无谓。你可唔可以即系将佢综合咗啦，变咗 all in one 咁啊算啦，即系嘥晒我啲数据，又开又熄，又开又熄，唔同人就话值得啫，用嗰啲数据都系同一班人。 系、嗯，同埋有时咧，即系倾咗咧，后来咧系搵唔翻嗰人，因为我哋唔知道咧，我真系试过，但系唔系即系呢啲。即交友 apps 就例如係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email 啊、定係即 Snapchat 嗰度係啊，我係同邊個人講過啲咁樣嘅嘢，喺邊度講嘅咧？我喂喂，你問翻。 系，唔系，同埋我都有留意嘅，即系譬如话喺呢个疫情期间咧 ，lockdown 期间咧，其实基本上即系都会有上下去嘅，吓、啊，即系已经系挂手势。但你发觉咧，同啲人 chat 咧，其实即系大家真系约出嚟咧，嗰、那个冲动咧，其实系即系得个吹水嘅啫，其实。 嗯。 咁我都觉得 机动性低咗。 系啊，系低咗噶，即系以前咧嗰个命中率系高啲咧，而家命中率系非常之低嘅，大家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咁我觉得都好嘅，即系大家有一个意识就系话，诶、哎，其实而家都要即系尽量忍一忍啊，尽量都唔好出嚟啦。即系讲定先啦，识定先啦，到疫情退却嘅时候咧、嗯，然后先至见个真面咁咯。 系啦，啲炮就储住先啦。 所以而家唔系弱炮，系叫草炮系咪？ 草炮 唔系啊，喺 marketing 上面嚟讲咧，我哋呢啲叫 seeding 嘅，即系可以咧，即系播定啲种子先，播定啲种子先。 我好中意啊 ，seeding 啊 ，seeding。 播种 炮又播种， 播种 系啦，播定啲种子先， 慢慢先收割。 春天来临啦，咁就可以，哎、我哋就去，即系话有啲嘢长出嚟啦，或者 系啦，收割就开餐啦，跟住就 系啦。咁但系希望真系唔系要等到春天啦，因为圣诞节都嚟紧啦，系咪？每逢佳节就倍思春噶啦嘛，其实 唔系即系 deadline 永远都系2月14号嘅，咁所以如果即系2月14号都真系、可以识到个人，亦都可以出下街，咁其实话晒嗰啲，即系之后点有冇发展都好啦，咁其实可能情人节当日都起码有个人同你出下街咁样咯，冇咁苦闷咯。 吓、，OK， 咁 anyway 嗱，预告一下，因为11月都接近11月底啦，咁啊即系下个礼拜咧就我哋好接近咧就系11月1号啦，因为对于同志界嚟讲咧都应该要好留意呢个日子，就系呢一个国际嘅艾滋病日 World AIDS Day 嘅，咁所以下个礼拜专题咧，我哋都系同讲，即系同呢个 HIV 咧系有关系嘅。咁下个星期密切留意咯噃。OK， 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到此为止 ，Stay safe，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谁人吟吟在唱着命运又似星座，谁人沉沉在叹着旧梦世事声，谁人又借故发挥伤春悲秋，就任记不息的闪过。谁人求其着挂念Linda或叫Sarah，谁人求其着譬如浪漫像快车，谁人又在愿爱里天天消失，一般都可令泪落下。谁歌唱谁歌舞谁欢乐，谁歌唱谁歌舞谁失落，实际无心唱无心舞亦起落，实际这歌替你感觉，我今天个个都，你股票价格怎么？你工作报告几个？你心里世界没变几多？我今朝个个都，你家里老友怎么？你炒过芥菜几棵？只因我声音令你的心中充塞着什么？套着预料内那些歌，谁人喃喃自语，没话再写，谁人又借故发挥天空宇宙，收音机不管他都播，谁歌唱谁歌舞谁欢乐。